有没有什么困难，还是都完全的？领主小已经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什么？你 今天下午我们要做亲爱的 同胞。你谁都可以，你不是留长的时间，你不是用它入定，你只是用它的影响了解这个轮回的心的分别啊。那个不是现在你不是用它入定，你不是。很长的时间留在这个读书院，它只是你的方便。未来你就不会限制，以后你过大书院以后，你就入定用一个人物。现在不管是谁，他 每个人要花多久呢？ 啊？ 每一个人要花多少？ 你决定，你影响明显，那你就跑到别的去了。不明显那留比较久。你不要这样看，五分钟。你要这样修吗？当然不要，对不对？那都清楚。 是的，所以一个人做一圈 再做 第二。什么一圈？所以愿我 愿我不太听你的话。差不多五个啊。 然后是不是每个朋友都要要没有敌人，没有嗔恨，没有痛苦，保持快乐？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子，以后再换另外一个朋友，是不是？ 平常是这样。如果你觉得很稳定，那不一定需要。这个修行你一定要用智慧。不要机械的学。如果你感觉很稳定，那你就连不需要说什么。如果感觉不够稳定，你是用那些圆调你的感觉稳定。它稳定，那你不需要圆。 是， 这是身皆作意。如果所缘明显，你就直接留在这个所缘。然后你觉得够稳定、够明显，那你就跑到别的所缘去。那可以，因为你渐渐熟悉那些人物，每次选是同样的人物，那这样再可以跑很快，不。未来你五个你喜欢的人物、忠心的人物、讨厌的人物，你就留不，了解道理，了解道理，这是破坏现实。先挑你的感觉跟注意很稳定，然后如果你已经习惯，那不。破坏限制，破坏限制，你不会这样。不行，对不对？ 所以最后是 不是睡着，你就是留机械的留在这个所缘，留五个缘。那你如果你这样修呢，可以修好久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有什么趣，对不对？ 对。 有没有道理？有定，那就你差不多你能够保持心稳定在你的所缘，那你就留到别的所缘。如果心啊，如果需要的话回来，不需要的话那就不回来。如果他五个很明显，那就不需要回来，你就修中心。再如果不够稳定，你再回到自己，再修自己一段时间，再修那个五个人物，一直到他们影响很明显。OK， 他们的人的形象要很清楚，还是我知道他是他就好？ 知道就好。那如果当然如果很清楚，那更好。不过不需要，你只不需要知道这是他的头发，这是他的眼睛，这是他的鼻子，不需要。重要是你能够保护你的心在这个境界，用一个感情就是自心。如果不够稳定，你再回换到自己。培养稳定的座椅，稳定的香，稳定的感情，再用好像外面，不过外面是里面，要用这个了解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境界都是从心来的。我们早上有讲过。一定要得到这种智慧。在直观的过程，这是北传佛教的最重要的道理。所有的境界都是从心来的。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练习慈心禅，那是不是比如说这个钟头都要专注在这五个人？ 不是，你用自己。 六个人。 什么六个人？ 五加一嘛。 什么六个人？ 是说要自己吗？有自己， 五个人跟自己。自己不是六个人，自己是自己，那个五个人也是自己。从你自己来的。要了解很清楚。不是。 问题是这一个钟头都在专注这五个人吗？ 你一直到你的感觉很不改变，里面外面好像外面一样的感觉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做，那你就加中心的任务。不过不要太快，不然影响不明显。 加中心的任务。中心，加中心的任务。 最后加你所导演的任务。最好什么都不要提。影响现在里面，我又告诉大家，在缅甸对自己修很长的时间。因为现在时间不是很多，我们还要了解悲喜舍。所以今天慢慢开始学五个任务，明天就继续再加中心的。OK， 重要是感觉不改变。所以你不随妄想，你随你如果心动，你再随你的愿。如果心不动，你不需要什么愿，心动再需要愿。现在所缘不稳定，你怎么调它稳定？用四个愿，对不对？ 清楚了，现在已经可以感到很清楚自心的好处，用自己为所愿。未来你们有自心定，你就马上你注意自己，注意外面，注意哪里都可以马上出现自心定，不需要等。现在慢慢练习，所以你可以用一个人，你可以用两个人，你可以用一个地方，你可以用无量十方众生都变成定。比方说渐渐我们可以学你扩大你的所愿这个房间，然后这个寺庙，然后这个城市，然后这个加州等等，美国全世界，然后十方众生。我的老师怎么做，那个猴子造家，他怎么做，他扩大他的所愿那个森林的方位，那如定，那因为他的心很强，那些动物可以看到。清净道路你有没有看？清净道路有很多故事，不是很多，两个故事。西里玛是第一，那个有见的人的太太，还记得，还有那个国王乌德纳的太太，对不对？未来你们可以看，我不要讲太多故事，连在家人可以修，佛也有这样修，你用你的自心观，那武器不会害你，火不会害你，土不会害你，那个西里玛那个基尼，他帮那个热油到那个有钱的人的太太，他不受什么伤，自信很厉害。所以一定要修，都所有的境界都是从心来的。先众生，然后忍辱也是，对不对？不是伽那南达，他是东西。伽那伽玛，伽那南达是他，伽那伽玛他是我们。伽那南达还很那个时候很年轻，40岁而已，你认识伽那南达？你怎么知道伽那南达？他有些书和一些。 师父那天在国立学会去巴黎的时候，说是那个老师是戒喜，所以我在想起巴黎的什么。 伽那南达是那个我的邻居啊，毛邦，他有些一些书英文的书写的不错，不过他跟我性格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不是很跟 跟他很近，不过他是我的邻居，他的毛病就是蚂蚁窝，他不会烧蚂蚁，所以他的毛病里面都是蚂蚁，他不管，不会烧，因为他爸会害他们，那就这样，他就这样修。OK， 可以开始用功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可以用功，所缘是很明显。我们要修到几点？因为可能现在联系那些人物等等，可能不用太长的时间，45分钟，在15分钟进行，进行的时候不让心散乱，早上我有讲过怎么进行，然后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真言在执行观。为什么？我们有说明，动身体我们需要心身的分界，对不对？你的心身的分界也对它是跟命根有关系，对它也发自心观。OK。所以我们用自心观保护自己的生命，也保护其他的众生的生命，这种看法很有用，对不对？45分钟，每次45分钟，然后休息15分钟，45分钟休息15分钟。